会有什么感觉？紧盯你的双眼，哪有什么误会？心跳却忽近忽远。除非白色、黄色、粉色、金色，夜里的彩虹，降落的粉末，到底为谁闪烁？总是一个、两颗、三颗，堆满了天空，要抓住每一次的感动。看星星数流星，这些有爱点亮我们的每一步。用星星数流星，连接两颗心，像离不开命中注定。没有一颗不浪漫，星辰璀璨动人夜晚。但星星数流星，风把的幽暗漫步在幸福的云图。会有什么感觉？住进我的双眼，不怕什么误会，就算不停追叠，为你飞天遁地，上山下海，编织的星空，每一次眨眼都不许再寂寞。时间一秒、两秒、三秒，反复慢动作，要收藏彼此间的拥有。看星星数流星，许下永恒，瞬间又远了一大步。用星星数流星，化成一颗星，永恒间最美的光影。没有一颗不浪漫，星辰璀璨动人夜晚。但星星数流星，化大的永恒，漫步在幸福的云图。心愿署名我和你 baby。 看星星数流星，许下永恒，瞬间遥远了一大步。用星星数流星，化成一颗星，永恒间最美的光影。看星星数流星，许下永恒，瞬间遥远了一大步。用星星数流星，化成一颗星，永恒间最美的光影。没有一颗不浪漫，星辰璀璨动人夜晚。当星星数流星，破灭的幽暗，漫步在幸福的云层。